生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统统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宁愿勉强也奋斗不多，不如什么也想破。 好心分手没见过， 好几个这也奈何我，难恨就无谓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统统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或是怕长胖，或是为健康，或是要练肌肉，所以身边不少的朋友都在给自己定制一个详细的健身计划。不过从结果来看，好像往往都是刚开始热火朝天，越到后面越是没有什么动力，到最后呢，很多人都是草草结尾了。不只是健身，工作生活当中类似于前紧后松、前热后冷的现象并不少见。但仔细想一想，工作再忙，一周也总能挤出几个小时去锻炼吧。压力再大，跑跑步出出汗，不正是舒缓压力最有效的方式吗？人生处处都有起点，比起畏惧不前，再晚的出发都不算晚。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还说再见。 怀念将永远是记忆，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苏芮在参加各大演唱会的时候都会雷打不动地戴着一个黑色手套，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何偏偏总是戴着这样一个黑色手套呢？这或许是他最鼎盛时期一个最最醒目的标志物品了吧。时间回到30多年前的1983年，此时的苏芮已经在歌唱行业里奔波了15年。在这15年间，他在希尔顿酒店当驻唱，发行过英文唱片，也举办过演唱会，但是却始终缺少一首自己的代表作。就在此时，一位电影导演相中了他，他邀请苏芮为自己的电影《搭错车》演唱主题曲。这部电影是个哭死人不偿命的苦情片，但是电影音乐却是由当时最强大的阵容来打造的，即罗大佑和李寿全。苏芮首先录的是《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情绪起伏极大，演唱难度更是可想而知。苏芮的歌声狂放不羁，波澜壮阔，刚好契合了这种歌曲的诠释。歌曲一出，立刻红遍了整个台湾省。随着电影的上映，影片中的所有歌曲，像《酒干倘卖无》《请跟我来》，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人们口头传唱的 hit 金曲。在那张原声大碟当中，苏芮一身黑衣，拿着话筒做嘶吼状，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高亢激昂的能量正汹涌而出。苏芮树立起来了个性鲜明的黑衣女歌手形象，冷峻高傲，卓尔不凡，被媒体称为刮起了一阵黑色旋风。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他跟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一起被视为之前青春校园的民歌时代与之后都市男女抒情时期的分界线。目前这张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都在9.2分，可见其经典程度。单凭这一张专辑，苏芮就足以载入流行音乐史了。但是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运气，但谁都知道，运气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苏芮超强的演唱功力是他获得认可的基础。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泪水，一样的日子，一样的我你。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这张经典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是否来自于黑衣女歌手苏芮。

Yeah.